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 7.786， 日元 113.08，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253，人民幣 6.337， 英磅對美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35，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74， 港金係報17,010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840.91美元，賣出價1841.23美元。港匯指數95.1冇起跌。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海事处招聘验船主任，负责轮机和船舶，还有两名验船主任分别是负责航海和船舶。公务员事务局招聘二级私人秘书，政府物流服务处招聘二级物料供应员，地政总署招聘产业测量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技工是一般职务，土木工程拓展署招聘土力工程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教育局招聘两名首席课程主任，分别负责中国语文和英国语文，还有教育心理服务助理主任，兼职计划经理是以木偶促进英语学习，还有资讯科技资源主任和助理。教学助理要文凭程，是负责文凭程度，高级会计文员，临时学位教师，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招聘经理是负责研究，司法机构招聘合约司法机构助理保安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度的泳季。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国家安全这个概念呢，除了主权，还有一个发展利益。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 国安法第24条里面有提及过实施或者参与一些恐怖活动罪。 主持苏少聪： 一国两制基本法底下。 陈泽铭： 将来25年究竟怎样行下去呢？ 1月22日起，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嘅故事。 周恩来将陈独秀寄嚟嘅刊物攞俾延年同埋乔年，佢哋发现无政府主义系行唔通嘅，并且确认马克思主义先系中国嘅救国之路。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了疫苗就有两个方法保护我们的。第一就是一个 B 细胞反应，这个 B 细胞就是出这个抗体。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的，它谷到很高，跟着就慢慢跌。所以看到以色列的数据，就是如果你打伏必泰两针，它大约是 16% 的人6个月之后才跌到很低。但如果相反，如果科兴或者国药，它就第一下两针之后它是会上，但又不是去到很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啦。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大約係過咗6至8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 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如果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一支咪一套古人， 纵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日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蓝调摇滚乐队 Heyzo Trio。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网购骗案持续上升，全年逾百人被拘捕。 消委会可持续消费研究报告指，消费者回收行为呈下降趋势。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1月21日啊，晚上啊，而家系10:41啊，今日星期五，广东广西咁啊，有我周子欣啦，仲有我哋嘅老拍档阿 Muse 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咁啊，喂，直接入题，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叫新青年新希望。点解我咁快入题呢？如果大家仲有睇过我哋嗰、那个page 嘅话咧，呢、這个题目系原本两个拜之前嘅。咁但系因为啲疫情嘅因素啦，咁我哋就即系要 打破咗个希望系咪？ 打破咗个希望就信言。咁我开头谂紧仲做唔做咧？唔得，一月点都要做翻呢个题目。我喺写呢段嘢嘅时候咧，咁就又引咗好多吓，又。引翻啲古人喎，引埋呢個陳獨秀講新青年，咁當然我梗係唔會講舊嘅狀態啦，因為而家係百年一遇嘅大變局啊。咁所以我第一樣嘢我自己教書啦，咁我就成日同啲學生喺度思量啊。我望住佢啲樣咧，我就喺度諗緊，咦？而家喺呢個百年一遇嘅大變局裏面，我哋嘅年輕人究竟佢哋？仲有啲乜嘢嘅新嘅希望咧？定還是佢哋應該快快脆脆學翻啲即係古人啊，以往佢哋遇到嘅嘢，點樣去面對將來嘅前路咧？咁，所以我一路喺望住我班學生嘅時候，我就諗緊呢啲問題。阿 Mills， 你覺得咧？ 嗱，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唉，我都係嗰啲咧，雖然唔屬於即係正能量怪傑啦，即係咁嗰啲人咧，但係。我都成日都喺心理學佢叫 unrealistic optimism 咧，即係不切實際嘅一啲嘅樂觀咧，即係就應該總會 OK 嘅咁樣。所以咧，你寫住嗰個新希望咧，我係有所盼望嘅，即係我都有所盼望。咦，周 Sir 定呢個睇，因為我感覺上。我估计到啊，你会系觉得真系有新希望啊，定系觉得一半一半啊，定系其实系讽刺紧成件事啊？我都喺度谂紧呢件事啊。因为我点解咧？即系嗱，我哋过往嗰几个礼拜，其实我哋一路讲紧话乐坛又好，电影又好，或者其他，其实都唔算充满希望，但系都叫做好似露曙光噶嘛。咁所以我某程度上就會覺得咧，而且咧都新人配出嘅，咁所以我某程度上覺得，咦咁配呢一個今日嘅題目應該都幾切合噶，都應該係有啲新嘅希望噶咁樣。咁我就以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咯。咁當然啦，即係我都有一啲質疑嘅地方，等間都去討論一下。 咁啊 ，Mills 果然係老拍檔啊，你果然係知我心事啊呢啲位。 我好老实讲咧，今日我介教嘉宾出嚟之前啦，咁我都要讲多一样嘢咧，就系、是、究竟呢个所谓希望系新嘅一种希望啦，定还是我哋作为老师要教翻我哋以前一路学紧嗰种希望俾佢哋咧？有冇喺呢个新嘅时代里边，所谓新希望究竟第一存唔存在？第二究竟呢啲系乜嘢东西咧？咁如果真系存在的话，咁啊，净系我哋两个讲唔够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咗嘉宾啦，周永俊啦，我叫佢 David 啊 ，David。 喂 ，Hello， 周 Sir， 你好，我苗世豪。 Hello，David， 你好。 咁我介绍一下佢先啦。咁啊，多年嘅青年工作者啊，识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做好多唔同范畴嘅青年工作。咁啊，佢见好多年轻人啦，唔同嘅状态嘅情况，佢都即系了如指掌啊。咁所以今晚都特登揾佢上嚟分享一下。喂 ，David 啊，嗱，我单刀直入问一下你啦。嗱，我知道头先喺出边同你倾嗰时咧，你啊同我谂法有啲唔完全一样嘅。David， 你点睇呢个新青年系咪真系有新希望啊？ 喂，其實咧就我自己咧就一個比較即係理性啲嘅人，我會咧真係逐個字去琢磨嘅。首先，喂，究竟周 Sir 點睇咩叫青年先？即係嗱，我覺得咧青年好闊嘅，即係我哋嚇、啊，即係根據呢個香港嘅定義啊，即係十幾歲去到廿幾歲都係青年。咁你問我咧，我覺得其實咧，我早幾日咧就咁啱入咗學校，見到一班中一嘅同學仔。喂，我就好耐冇見過中一嘅同學仔啦，因為我通常咧都接觸高中嘅同學仔，但系咧我喺佢哋身上啦，好似頭先阿 Mills 講啊，即係我見到好多活力啊，同埋魄力。咁我喺佢哋身上咧，我睇到佢哋青春嘅力量咧，其實係好有憧憬啊，好有希望嘅。但係咧，你問我，喂，其實如果去到年青人，去到廿幾歲咧，我喺嗰一代就真係唔係好睇到一個希望嘅情景。咁所以咧，喂，真係點樣睇咧？就係、是、我反而有個問題想探討，就係、是、我哋講新青年新希望，仍然係存在嘅個希望，但係喺邊個位佢哋開始越嚟越少希望咧？我反而覺得呢個係我單刀直入，反而想問翻兩位嘉賓嘅問題。 喂，嗱，我先嚟啦，呢個狀態咁啊，喂。第一個狀態就係呢個啲十幾歲嘅細路咧，好有希望。我哋成日都講呢個故仔噶啦，小學生咧就好有即係、就是、學習嘅憧憬嘅。慢慢去到中學就俾呢個教育制度琢磨啦，去到考試制度越嚟越誇張啦，即、就、係、是、越上到高中就越冇心機啦。咁啊到最後尾咧就變成咗一個填鴨啦。呢啲係我諗我哋細個嘅時候成日聽噶啦。呢一個咧淨係掛住讀書嘅呢一個咁樣嘅系統，或者呢一種咁嘅思維咧，我諗咁多年來我哋冇變過。由我哋自己讀書到我而家教書咧，都好多人講緊呢個故仔。咁但系头先阿 Mills 同我呢几个礼拜我都成日都喺度讲啦。其实除咗读书，嗱我先做一个咁样嘅即系切入先。其实除咗读书之外，我哋仲有唔同嘅嗱，起码我从一个叫 career 啦吓，即系叫做而家啊又系讲阿梁景国先，趁佢唔喺度又讲多次。 新系规划， 新系规划啊！即系从呢个角度咧，咁似乎嗱夹 band 咁嗱又翻去，可能系我爸爸。或者係再早之前嘅年代，有啲人啊，的確係可能透過呢一個辦法，甚至乎而家嗰啲組男團女團咁，其實亦都有翻呢一啲出路。嗱、娛樂圈啦嚇，咁、當然啦，我講呢啲咧，我自己都會冚自己兩巴嘅。咁做到咁上下咧，都要講緊商業價值同考慮嘅。咁啊，到最後咪個個都做得到咧，都唔完全係嘅。 嗱、我自己會睇個頭先阿 David 所講啦，即係青年去到。咩嘢嘅階段，咩嘢嘅時候，個希望會細咗。呢一個點嘅話咧，我自己會咁睇咧，就係佢個理想化破滅咗就細咗啦。即係嗰個時刻嗰個點就係咁啦。我認為咧，其實最充滿希望嘅時候咧，就係好理想主義嘅時候，你會覺得咧好多嘢都可以百廢待興啦，去改善啦。跟住我望到一个嘅终点啦，我想去追啦。呢、這个咧基本上嗱，如果从心理学嚟讲咧，呢、這个系一定系会最有希望的一个情况嘅，因为咧我哋叫做咧，佢个时间性系活紧喺未来，唔系活紧喺以前或者系现在。通常咧、那个希望嘅动力咧就会出嚟，咁、那个希望几时会变少咧？就系佢冇咗望希望。即系冇咗望未来嘅动力，嘅情况，佢个时区喺翻而家，甚至乎个时区望翻去以前，咁佢个时间咧，即系佢嗰个希望咧，就会日渐减少嘅。其实如果从呢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咧，新青年新希望咧，我谂 好似喺香港係有新青年啊，究竟係唔係真係有新希望咧？從呢個角度睇咧，佢係少咗嘅。嗱，雖然咧，我等間會有另一個嘅睇法，個環境唔同咗。咁我唔知阿 David 聽完我哋講之後，喂，你認唔認同，或者你自己點睇先？ 其實咧，我自己即係阿周 Sir 啊，俾咗呢個題目我嘅時候咧，我第一個反應就係覺得，喂，其實真係我唔覺得年青人係呢刻會睇到好多嘅希望。因為我諗而家，我諗唔係淨係香港嘅一個情況啦，即係我哋嘗試擴闊啲去睇啦。其實成個世界嘅年青人咧，都係覺得即係我諗無論係中國我哋講緊躺平嘅年青人啦，又或者係歐洲好多年青人失業啊，甚至去到世界各地都係年青人好多嘅不滿咧，都係因為睇唔到希望。我諗都唔單止係一個香港嘅情況，而係講緊成個世界嘅年青人，佢哋都會覺得他们根本是跟整个世界是脱了轨的，即是他们就活在一个即是大家不断告诉他们啊，科技会改变到未来，然后呢就会令到生活有改变，但是他们看到个实景呢又跟这个的 notion 或者这个 slogan 呢是有点不同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失去希望然後從而失去動力的情況呢，都不單止是香港的情況，而是整個世界都會有著一個這樣的情況。那 我自己會抱持著一種這樣的態度呢，去理解青年和希望之間的關係。 但那個原因 是什麼呢？而且這個原因究竟為什麼會這麼廣泛性、這麼 universal 呢？你會覺得？ 我覺得咧，嗱，我自己咧就即係我自己都中意睇書嘅。咁最近咧，即係因為本身1月3號就知道要講呢個題目啊，咁我揭翻一本書，就一個美國嘅作家唐慕華寫嘅，就叫做《無望世界真盼望》啦，中文譯名就叫做。咁佢就係講緊其實喺科技嘅社會入面咧，其實係年輕人係比較難咧去見到希望嘅。呢本書咧，佢其實想講啲乜嘢咧？佢其實咧主要就係想講就係話，其實喺而家嘅世代，我哋可能講緊財富好集中，然之後咧，但係當成個社會其實都唔知道自己要行向邊度嘅時候，根本係成個社會或者係成個人類啊，都睇唔到我哋嚟緊下一步其實個。即係好似頭先阿 Mike 講得好啱，就係話，即係其實你係有個望到未來係點樣，你先至會有個盼望，知道自己下一步行去邊度。但係當我哋成個人類社會其實都活咗在現世，望咗喺而家呢一步，企喺度嘅呢一步，我哋就唔會知道其實下一步大家要行去邊，所以令到成個嘅。即係成個嘅社會、成個世界咧，都冇咗一個盼望或者知道個終點喺邊度嘅感覺。呢個咧就係我諗係我睇嗰本書嘅時候咧，我自己一個好深嘅感覺，同埋就係都好 echo 緊我而家自己喺個現實世界邊見到嘅情況。 嗯、我諗頭先阿 David 講緊嗰個現象，即係少少話，即係基本上而家社會我哋話叫Fuca 噶嘛，即係 VUCA， 即係話佢會不穩定性啦。个动荡性会好大啦，啲嘢系唔清楚，可能会成日都会变啦，即系呢一个情况，所以令到我对于未来嗰个嘅透明度同埋个清晰度咧系好低嘅，能见性好低嘅，咁所以青年就更加会因为咁样系无望，尤其是可能成年啲嘅，佢个拥有嘅嘢可能系会令到佢安全感会大啲。而青年同樣面對同一個環境，而佢擁有嘅嘢係相對上少啦，或者甚至乎冇乜啦，咁佢自然嗰個安全感就會低，咁所以見到個希望就會少，可能係咁啊。不過我又有少少唔同睇法咧，就係、是，但喺呢一個環境裏邊咧，青年能夠掌握到呢個環境嘅把握性咧，係比起任何一個年紀嘅人咧。都应该会强，同埋相对上有把握。即系我觉得吊诡嘅地方系咁，我唔知系可以叫做即系最好嘅时代同最坏嘅时代。即系对于佢嚟讲，我觉得系环境上佢好可能系最坏时代。其实我觉得 David 系讲得好清楚，但系咧喺嗰个嘅适应性上边，同埋将会变嗰个方向性上边咧， 佢又好似系对佢嚟讲系喺一个最好嘅时代。 嗱，呢个位我点都要涉一涉入去噶啦。嗱，因为咧，如果大家有睇过一套咧奥巴马投资嘅一套即系纪录片啊，叫做《美国工厂》咧，更加睇到，尤其是最尾嗰个结论啦。嗱，唔好意思啊，唔好介意我剧透，因为都好多年噶啦，都讲得噶啦。到最拉尾就唔系讲紧中美角力嘅，到最拉尾讲紧嘅古仔就系科技令到人类冇咗工作嘅机会或者。各樣嘢啦，呼應到頭先 David 都講緊，究竟科技係咪令到人哋更加變得美好，或者甚至乎失業？喺香港個版本就簡單啲嘅，其實一路都講緊就係香港嘅青年人對於呢個買樓啦，或者以往我哋一路以嚟獅子山下大家都覺得好啱嗰個軌跡咧，就係、是、四仔主義啦，成日都講緊點樣去生存落去啦。咁我哋平時教書就會講好多馬斯洛嘅金字塔啦咁。嗱呢個位咧講落去咧，似乎如果用翻。所以大家唔覺得我吊軌嘅，即係如果我講青年有冇新希望咧，就有啲困擾嘅，的確，因為青年如果用翻舊嘅模式、舊嘅想像力咧，似乎係真係面對緊一個比較困局嘅狀況。但我加咗個新字落去啊嘛，如果係新嘅青年，我哋。見到有一個好唔同嘅價值觀都唔定嘅，呢班年輕人可能佢哋已經 day one 唔再追求一個好強嘅物欲。或者對於呢個消費主義可能已經唔係我哋嗰個想像嘅啦，甚至乎如果我哋之前好多集之前講過元宇宙啊，講過甚至乎 NFT 啊，或者做創作啊，好多嘢其實佢哋個價值咧未必係好似我哋呢個年代嗱 ，at least 即係最基本我哋可能諗緊，譬如住屋嘅需求，或者佢哋對於呢個全球流動嗱講緊，當然你可能話冇工作仲講流動，如果而家嘅年輕人佢哋可能喺讀書嗱，起碼我哋香港嘅人先啦，因為起碼我哋有相對嚇，相對全球好多地方咧，我哋嘅年輕人係擁有嘅資源係唔係最少嗰班啦。於是乎佢哋譬如去海外讀書、升學或者甚至乎工作假期各樣嘅嘢，其實呢一啲係我哋呢個年紀嘅人以往係唔會想像得到嘅。而呢一種咁樣嘅思維啊，呢種新青年嗱，如果你成日聽到有一個字喺嗰啲即係。電台啊、電視台裏面嗰啲選秀節目，成日都有呢兩個字咧，就成日呢幾年都講嘅，叫做追夢。嗱、可能好虛無縹緲噶，但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係令到啲新青年咧有翻一啲希望嘅可能性啫。嗱、我唔知係咪咁樣，阿 David 補充少少啊，俾你。 喂，係啦，頭先好明顯啊，周 Sir 你講完之後咧，我都好想去回應。其實咧，我正正覺得嗱，你講我哋頭先其實係講緊青年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我自己個年紀啊。透露一下先，即系我唔讲实际几多岁，但系咧，我觉得自己系介乎于头先讲嗰种旧嘅模式同埋新嘅范式嘅中间点啊。即系我睇到我，即系我自己前一代人啦，即系佢哋嘅年轻嘅时代，佢哋系会向住一啲好即系大家只要觉得嗰样嘢系共善共好嘅嘢咧，佢哋就会去做。但系咧，我下一代嘅人咧，佢哋会。当你叫他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很直接问你两个问题，关我什么事？你叫他做一件事的时候，关你什么事？他会问你这两个问题。那就是即他们 会有这两个的疑问。他们会很习惯就是望着自己现在这一刻所拥有的事情。因为其实在即係都正正係一個科技社會，令到成個社會唔同咗。即係喺即係科技未好普及，或者未好真係去到而家，我哋會講元宇宙，甚至係講智能手機嘅年代嘅時候，人同人之間嘅 connection 係真係需要有一個好大嘅 connection， 你先至可以即係感覺到自己活著。但係而家咧喺一個新嘅范式之下，其實你嘅活著就係你同呢個世界可以 get connected， 就係 through 可能 Facebook 啊、IG 啊呢一啲嘅渠道，你已經覺得自己係活著。所以對於我哋嚟講，我哋諗緊嘅嗰個希望，可能我哋仍然都會係諗緊啊，我要得到其他人嘅認同，而嗰個認同係需要喺實際嘅存在。但係對於新一代嘅年輕人，佢哋嘅慾求或者係佢哋個渴求，同我哋係完全唔同咗。都係因為科技嘅進步啊，會係轉變得好快，所以佢哋要求嘅嘢同我哋想渴望嘅嘢係好大嘅唔同。而呢一個嘅唔同，我覺得就係造就緊嗰種新青年嘅嗰個嘅。想像或者想法，我谂呢个位系值得我哋再琢磨啲落去，去了解啊，究竟咩叫新青年呢一样嘢？ 喂，最后咧要有啲时间要俾阿 Mills 播，佢想播只歌。 好啊，好简单，个歌手 Tyson Yoshi 就系新青年，讲成长 Growing Up。 忘了时说，狂风正悄悄靠近，看着没发现，成长于温室的你。 1838.46美元卖出1839.4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雨。下星期中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你自己所身处的行业有没有受到抗疫措施的影响呢？聂生你好。 我们做的就是专供应学校的饭盒，我现在两年多完全一个学校饭盒都做不到，因为我蚀得很惨的。已经 听众谭小姐， 我们自己开茶餐厅都很惨，想要抗疫基金能够快落到食肆度，出到粮，交到租。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时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涉及到 Omicron 的疫情，就是43岁的这个巴基斯坦籍女士，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洁恒。 这个个案真的令人担心，因为他是一个人已经传了给9个今日接触者，如果他再引发9个人的时间，他那个严重性可能有机会用个不觉或者群组个。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2021年嘅圣诞，美加两地嘅圣诞树商会都呼吁民众要尽早买圣诞树。点解会咁嘅咧？因为2021年市场上真树假树都短缺，确实系手快有，手慢冇嗰只啊。综合美加传媒嘅报道，影响圣诞树供应嘅原因，除了大家经常听到的供应链问题和封关导致劳工短缺之外，还有其他影响深远的因素。首先，美加两地的圣诞树种植场数目和面积年年减少。加拿大的种植面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减少10,000英亩，累计少种了1,000,000棵树。而美国收割圣诞树的数字亦都喺2002年至到2017年期间减少570,000棵树。造成呢个现象嘅主因系种植场多数由家庭经营，加拿大农场主人嘅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0岁。如果仔女唔愿意承继，年迈嘅主人只能够放弃经营。另一个原因就系极端天气啦。2021年嘅夏天，北美的热浪影响圣诞树生长，美国部分种植园更加被山火摧毁，加拿大早前的水灾亦都浸坏了不少快将上市的树。而近年冬天多数是风大雪量少，又会令树木干枯，一般圣诞树需要种植至少7年才可以供应市面。年年极端天气的影响是会累积起来的，进一步减少可以供应市场选择的靓树。因此加拿大圣诞树协会的代表就这么说，日后想要在家放置真圣诞树的人，在未来都要做好提前抢救的心理准备了。蓝地球悠艳赞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 一谈食无限， 食无限，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11月21号晚星期五，广东广西今晚嘅题目系新青年新希望。嗱，咁啊，头先咧，我哋一开头嘅时候咧，我哋啲立场出晒嚟啦，即系究竟吓边个觉得有希望，边个觉得冇希望，边个系乐观正能量，边个系即系灰 皮鬼， 系啦，系真系嗱。咁但系咧，我一定要开翻个头先啦。嗱，点解令到我咁有兴趣讲呢个题目咧？其中一个人咧，我点都要抽下佢水噶啦。而家佢红啊，当王啊，姜涛，好多年冇见过啲年轻人咁把炮啊，行出嚟， 又有火啊， 有火啊，挑战亚洲吓、啊。而家有一个字咧喺网上咧好兴嘅，呢一两年咧，我估世一、世界嘅世，第一嘅一就系世界第一嘅宿舍。我哋成日见到咧边个人行出嚟咧，啲网友都话乜乜乜世一。如果有我的 fans 就记住写低周志恩世一啦，我自己同自己讲一次先吓。啊，呢一种咁嘅志气，嗱，有一个字又系讲啲新字啦，叫志气碑啦，即系有啲志气嘅金句啦，呢类嘅说法咧，我觉得而家年轻人系好受落或者好中意讲嘅。咁我自己觉得呢一种，甚至乎佢哋想挑战亚洲啦，重返亚洲啦，或者叫做对于呢、這个。即我形容就係咧呢一種咁樣嘅態度，甚至乎對於國際咧，佢哋都唔怕嘅。我想行出去試下，放眼亞洲，放眼世界呢一樣嘢，我唔知我係咪諗大咗，但我覺得呢一種心理狀態咧，係令到我哋嘅年輕人變成新青年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 唔單止你頭先講畫姜圖啦，即係就算係最新出嘅。旅团咁喺啲访问里边咧，基本上佢哋都会话系，例如佢哋会讲，其实好多嘅舞曲，基本上咧，如果系跳舞衬底嘅歌咧，全部都系英文歌嚟嘅，可唔可以会有广东话嘅歌咧？又或者系广东话嘅歌会跳出去俾人哋，可能跳舞用嘅一个跳舞音乐咧？即系你谂下，即系其实佢哋系有咁嘅心。嗱，我自己觉得嗰个情况咧就系、是。当佢哋喺一个困局里面一揾到出路咧，就会向住个出路冲。嗱，我想讲呢个嘅情况咧，就少少试下从心理里面嚟到睇啦。即系话，当如果 touch 一笪地方系火烛，咁基本上咧，当你一出去嘅时候，大家走火警啊，咁样走啦。你一出去有人见到话啊转去左边嗰条楼梯啊，即系咁嗰只，咁你应该系所有人都二话不说，唔会质疑，跟住就会冲过去左边嘅楼梯，谂住逃走噶啦，咁嗰只呢个嘅举动，我想讲咧就系、是、当人喺一个惊慌嘅状态之下，基本上如果佢能够俾佢见到有一道嘅行动，而嗰个行动好似系一个曙光嚟嘅。咁佢就会直冲，而且系全力冲。呢个系好典型喺一个困局里边，喺一个叫做恐惧里边。跟住当佢揾到，即系例如个好似头先所讲个 focus 前程唔知点样啊，各样嘢嘅都睇唔通啊。咁反而佢会咁样咧，就会勇往直前咯，即系揾到一笪地方。咁就头先阿周 Sir 所讲嘅新青年，即係例如姜涛或者一啲而家乐坛嘅一啲嘅新嘅歌手，其实大家就睇到，我不如试下向呢一个出路啊，好似有希望，咁佢哋就会冲。我觉得就係佢有呢一个咁样嘅动力，而喺嗰度呢就望返到去未来嘅话呢，其实佢嗰个动力就会出返嚟啦。我唔知阿 David 我都好 即同唔同意係咁樣。 係嘅，就係、是、其實我覺得就已經係去到一個 nothing to lose 嘅地步，即係既然都唔知道邊度係出路，不如有路就行咗先算啦嘅一種嘅心態。咁我覺得其實呢一種心態呢，就正正係我哋以前講嘅初生之犊不畏虎嘅嗰一種嘅心態。唔需要被綁手綁腳嘅，既然都已經冇路可走嘅時候，就眯埋眼跳咗出去，然之後盡力搏盡無悔啊，呢啲就係志氣悲就話周 Sir。咁啊，希望可以盡力去做到嗰件事，然之後最後慢慢就會成功咗，因為路都係人行出嚟。咁我諗呢個都係我係睇到啦，可能疆土或者係講緊成個樂壇，或者係年青人呢一刻咧去諗緊嘅嘢。咁而我亦都覺得其實年青人啦，即係以前下喺即係讀書嘅時候都讀青年研究呢一科。青年人其實是一個很受潮流文化影響的一個族群來的，即究竟個潮流文化話緊俾佢哋聽啲乜嘢，佢哋都好容易就會去跟隨咗嗰一樣嘢。咁究竟呢、這、一個今次呢一個嘅細一嘅疆土啊，究竟可唔可以重新帶翻起一種即係向前行，或者係總之勇往直前嘅一種文化咧？咁可能呢一個就會係睇到嗰個新嘅希望。咁但係呢一個係咪真嘅希望咧？我仍然都會嚇繼續爭持落去，諗下呢個係咪真嘅希望啊？ 系呢个就系我觉得吊诡嘅地方，就等于好似头先我讲话走火警嗰个情况，究竟左边落楼梯系咪真系出路嚟嘅咧？定系有人点咗一条路出嚟咧？嗰条路就你去到骨头路嘅，即系嗱，我觉得呢个就正正就系嗰情况。但系当然啦，阿正面咁睇就系、是，你唔走过去，你系永远都唔会知道。喺嗰个时候，亦都唔系一个问嘅时候。咁我覺得唯有會係一個即係咁樣嘅方向會去睇咯。 唔係，我覺得一定要結合好多嘢去諗嘅。當然，我哋講緊百年一遇嘅即係狀態啦，大國之間嘅角力啦，國際之間嘅好多嘅矛盾啊，或者係機遇啊，各樣嘅嘢呢啲，我哋好難去叫啲年輕人再點條路佢行啊。但係唔覺咧，佢哋自己行咗啲好。我哋冇諗過會咁行嘅路，最經典嘅例子就係、是、譬如呢幾年，尤其是舊年啦嚇，喺奧運裏邊好多香港嘅運動員啊，我哋見到好多好有魅力嘅運動員啊，甚至乎張家朗而家世界排第二啦、嗯，排名啊爭啲就世一㗎啦嚇，大家望希望大家集氣幫下佢啦嚇。我諗喺劍擊也好，或者係更加多唔同嘅羽毛球啊，我哋好多唔同嘅運動員啊，各種啦，我唔詳細一細去講啦，唔係淨係講緊演藝圈嘅，我哋有唔同嘅人咧，佢哋究竟係咪捱得好苦咧？當然係啦，聽親每個人都係喺佢成名之前。啊！而家可能有啲即係贊助商見到佢，成日幫佢拍下廣告啊，或者幫佢揾好多出路。嗱、啊，呢啲咧就係我哋呢一輩或者我再上一輩啲老人家咧，就成日都會講噶啦。啊，你啊唔好成日睇到嗰啲成功嘅一將功成啊萬骨枯，好多人就骨枯咗噶啦，搞唔掂啊咁。嗱、啊，呢、這個就係咧，我哋點樣打擊啲舊青年嘅舊希望啊嘛，話俾佢聽唔好搞咁多啦。嗱、啊，而家譬如你話電競啊，早幾年成日講電競，咁而家電競啊 KOL。啊 ，YouTuber 啊，呢啲咁样或者自己搞一个 channel 啊，呢啲嘢咧，我哋讲到烂晒啦，都讲再讲都冇乜意思啦。系咪一条出路，定还是系多一条冤枉路咧？其实而家我觉得班后生仔咧，即系新青年啦，所谓佢哋未必咁緊張啊！呢一樣嘢調翻轉，你見譬如又講翻演藝啦，譬如頭先講緊啲 YouTube 或者嗰啲唔同嘅即係 channel 啦，講緊其實冇戲拍嗰啲演員咪自己埋個班搞一嚿嘢出嚟咯，接下廣告咯，搞下自己嘅嘢咯。當然前輩就喺度話嗰啲唔算係咩東西啦，都根本揾唔到食咁嗱，又係嗰句咯，揾食嘅意思係究竟係去呢個觀塘道買一層四千尺嘅楼，定还是佢其实蜗居住工下都 OK？ 嗱，呢个我哋真系唔同嘅年代有唔同说法，但我认同或者我明白点解 David 咧话会对于个希望系有个矛盾嘅，唔知啱唔啱嘅。因为事实上咧，我哋以往我成日讲书啊，或者我写个文章都系讲紧啦，所谓咧嗰啲咩核心素养啊，成日讲紧一啲咩21世纪啲年轻人咧，其实就需要符合呢个社会嘅期望啊，咩工业革命4.0啊，讲好多呢啲嘢咧，其实就都好多框架喺度嘅。我哋都明白，其实个社会 個大環境其實都真係逼迫嘅。咁我又想問下 David 啦，喂，呢堆咁樣嘅嘢咧，其實係對於年輕人係多咗啲宰制啊、掣肘啊，定還是其實提供咗啲佢哋只要配備咗啊，譬如啊21世紀核心素養。啊！呢啲譬如新加坡又有，日本又有，講咗好大堆要學習，有 interpersonal skills， 即係人際關係又要學，又要有啲軟嘅 skills 咁樣，係唔係學咗呢堆嘢就得嘅呢？ 我其實咧自己都覺得，而呢啲咁都係框架啦，我用框架呢個字啦，其實咧係好理想嘅，即係。好似已經係否定咗件事啦，但其實唔係啊，我唔係否定佢嘅，係啊，即係我記得最新嘅一個類似咁嘅框架啦，就係、是、一個2035年啊，即係呢個 OECD 提出嚟嘅2035年嘅一個目標框架。咁佢最終其實講緊嘅人咧，係需要一種 wellness 嘅狀態，即係一種我哋會叫做幸福感啦，又或者係叫做一種嘅圓滿嘅狀態啦，呢啲嘅框架咧，其實我覺得真係 shape 緊一班年青人佢哋嘅嗰個嘅個望啊，即係我哋又要翻返去希望個望字嗰度。佢哋嘅望就係一個圓滿啦，一個有 wellness 嘅狀態。但係其實我都會覺得，即係舊嘅價值觀啊，其實仍然好牢固。咁成個社會話緊俾佢聽就係、是，喂，其實咧你都係要揾錢嘅，即係你喺香港呢個地方生存咧，你都係要有足夠嘅金錢去支撐你嘅生活咁樣。咁亦都要負擔屋企嘅責任，將來成家立室嘅責任。咁呢啲咧都會係個社會話緊俾佢聽。但係正正就係佢哋咧，其實仍然都喺度望緊一個新嘅出路。咁而我反而會覺得就是啊，究竟呢一啲嘅概念可唔可以去到成個社會都去認同呢一樣嘢咧？即係深刻喺呢個位置上高，我覺得香港嘅社會咧係有啲守舊同埋保守，而去令到咧一啲年青人新嘅概念咧係唔能夠出到嚟啊！即係我哋當我哋睇到外國嘅一啲嘅元首或者一啲嘅即係政治執政嘅階層，講呢個年紀係35歲、36歲、37歲，而反觀可能我哋東亞嘅地區嚇、啊，都仍然係維持住登五望六，咁你先至可以會做到一個地區或者國家嘅元首嘅時候，我覺得呢一種嘅。整個社會的承受能力或者接受能力都是影響緊頭先周 Sir 想講嘅嗰啲嘅，可能係21世紀核心素養啊，或者係一啲新嘅框架咁樣。 咁即係阿 Dave， 你會咁睇？即係其實你會睇頭先講啦，即係話個青年面對佢前路相對上茫茫啲嘅情況咧，係全球都有。而你更加如果再拆嚟睇嘅話咧，亞洲區。對於能夠有突破機會仲衰，係咪？我可唔可以咁講講？ 我覺得係可以係咁講，但係我諗呢一個亦都係頭先呼應翻頭先啊，即係我覺得就即係我自己就好相信係正反合嘅一個嘅理論嘅，就係、是、當去到一個極端嘅時候，另外一個嘅。反勢又會出現的時候，可能我們就會在那個位置上會見到希望。我想這個也是為什麼周 Sir 會保持樂觀的一個心態的原因。 我想我是被迫樂觀現在突然間變回一個中性一點，即係如果我哋都唔去有一個對於年輕人，我有一句説話，我到而家我都仲係好難去接受嘅，就係、是、放棄年輕人啊嘛。 嗯、 即係我諗好多人都講咗話，年輕人有縱使佢哋有豬般嘅錯誤，或者大家去到一個地步，覺得佢哋有多嘢係即係以往我哋成日講啲説法就一蟹不如一蟹啊，各樣嘢我唔想再講嗰啲字眼啦，因為我做得呢行，如果我下下都當啲蟹係一蟹不如一蟹嘅，我唔使撈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我望住我班年輕人，而佢哋有一種追夢嘅心先啦，起碼咁我哋點樣作為年成年人，或者我哋作為喺個社會裏面，嗱，頭先 David 一開頭第一節講緊青年嘅定義。講緊我哋通常都會泛指十零廿歲啦，咁但係實際上面你只喺香港講啲40几、50岁都仲係選緊，係都係結青嚟噶嘛。咁青年呢個字係隨住人類社會嘅即係年齡嘅增長，咁啊 即係起碼大家都覺得個青年嘅闊度闊咗啦嚇。嗱呢度我哋講緊就係個社會上面，嗱我哋成日都有啲要求嘅，有啲框架嘅。頭先講緊嚇，而家最新嗰啲咩廿一世紀核心素養，咁啊再唔好講啲咁新嘅啦，講啲舊啲嘅最基本就係你起碼又話揾到食啊，嗱又係講緊呢啲咁老土嘅嘢。甚至乎我哋對於啲年輕人能唔能夠承傳舊有的傳統價值？嗱，呢句嘢本身冇錯噶，承傳舊有傳統價值本身係啱嘅。個社會裏邊一定要靠個人去一代一代去傳承一啲好嘅東西。嗱，咁但係如果嗰個承傳同嗰個年輕人所個腦裏邊諗嘅一啲創新係出現咗啲好大嘅矛盾嘅時候，嗱，呢個我相信咧，因為頭先講緊咧，有啲嘢真係雙面人嚟嘅。當人類嘅平均壽命越嚟越長。咁於是乎佢哋我哋嘅年輕人呢，佢哋面對前面嗰幾代人呢係越嚟越多㗎嘛，理論上佢哋要突破要衝突返呢啲關口呢，其實係更加困難嘅。咁於是乎當然就出現咗問題，就係呢譬如頭先亦都講到啦，財富高度集中啦，各樣嘅狀況。有冇辦法有突破點呢？其實我唔知啦，早幾集我哋講啲元宇宙嗰啲係咪其中一啲可能性，我哋從來唔會知道邊啲係真正嘅突破點。但我覺得呢點都要教啦，你當係唔係教佢有啲乜嘢要學或者乜嘢技能咁簡單，係要令佢哋對於將來係要有一個希望。我覺得呢個係我哋作為成年人呢一定要做。如果唔係呢，其實基本上你就冇辦法傳承落去㗎嘛。 喂，我就講得即係仔細啲。我嘅意思仔細呢就真係可以咁講到 realistic 啲，現實啲嘅一個情況。咁啊，吕大陆嗰本书即係会讲话香港有分四代人，即係咁嗰隻。我再分得仔细多少少啊。我头先会觉得呢，阿 David 所讲嘅嗰批青年未必遇到咁多新希望。如果我自己会睇呢，係一班几九零后嘅。即係九零后嗰批，即係我会睇係三十岁啦，或者係三十岁头啦。即係嗰段時間，其實咧佢哋係遇到一個嘅情況咧，就係、是基本上係前邊嘅人咧繼續停留，佢好少上流。其實唔單止係喺商界或者其他嘅情況，即係你當佢一個表現突出自己嘅機會，佢唔多。咁所以咧而當中嘅社會嘅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嘅情況咧，佢唔係最迎接嗰段時間，亦都未必係最 catch 到。我認為嗰段時，即係呢一個年紀咧，嗱，雖然好似好鬼死絕望咁啊，即係淨講咗個年紀出嚟嗰個情況。佢可能會對於嗰個新希望咧個存在嘅質疑係會多嘅。但係周 Sir 嗰個題目咧加咗個新字咧，我認為嗰個新青年咧就係 out of 呢一批，即係你可能係2000年。即係嗰一批嘅情況，例如咧頭先阿周 Sir 點咗一個題，我哋可能喺下一次可以再講下，就係、是、關於元宇宙啊，甚至乎 crypto 啊、NFT 啊呢啲，我認為係一啲突破點咧。喺頭先我所講嗰個年紀，即係話九零年嗰啲人係未有出現嘅，但係當佢之後嘅一批，我叫新青年咧。在这里出现，而这一批东西是之前所有的人都不是太认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突破点，一于弹间可以讨论多一 点。这个时候听回歌仔，有一对新进组合叫 Pixel， 他有一佢喺個名都好得意嘅，佢個 pixel 唔係串出嚟嘅，就 P1X3L 咁樣，即係可能有好多我哋睇唔慣嘅人就覺得好奇怪咧。佢個隊名都咁啊，佢隻歌叫 Just Lean On Me， 咁大家聽下咧呢一隊咧幾有趣嘅組合啦，究竟佢哋出到嚟有咩效果啊？ 世界很大，处处清空，一瞬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 是并未达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个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 You gotta leave me， 放下高楼大厦我也跌。 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 Just lean on me， 连数遍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 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知，这就是活着意义。 一路路活活快快悠悠，中路唔想滞留，安任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枕无忧，想快啲搵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 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不会悔疚么？ 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大高楼大厦我也跌。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数遍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知，这就是活着意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颶風出现群组爆发的葵涌村日葵楼，所有居民由傍晚6:00开始到下星期三朝早，必须留在日葵楼，每日接受检测。当局期望找到潜伏个案，堵截传播链，期间会安排派送三餐的餐盒到居民的单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日葵楼已经有20宗确诊或初步阳性个案，形容现在情况是超级传播，有极高风险，当局要果断行动。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以往见到大厦出现结构问题先会采取撤离措施，今次是超级传播者已经将病毒带出，居民原址检测是最恰当。葵涌村日葵楼1年5日颶風检测，居民检测后要留在家中。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政府在星期三的日葵楼强制检测行动后，发现有初步阳性个案时，已经应在该大厦展开类似居家隔离检测行动，以免有机会流出个案。梁子超又说，检测行动其中作用为评估疫情爆发机会，不能处理病毒潜伏期的问题，始终不能代替检疫。他说，如果5日检测行动后仍然出现持续传播，或者要考虑将居民送往检疫，以全部切断传播链。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有确诊者曾经光顾的香港仔食肆龙汇，再多一名男食客确诊，他和早前确诊的食客同样在今个月16日下午约1点在龙汇用膳，座位相隔距离远，但两个人曾经去过洗手间，怀疑他们曾经在洗手间相遇。中心怀疑餐厅洗手间有传播，中心人员今日同机电署职员到场视察，又呼吁经常光顾龙汇的食客接受检测。中大宣布由下星期一起实施混合教学安排。中大话明白部分人士忧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回校上课或者会增加感染风险，所以决定为选择留在屋企的人士提供网上授课安排。 除了小部分實習、實驗室、診所或者是工作室課堂和已經預定的考試外，所有課堂會以混合模式進行，學生仍然可以選擇親身出席面授課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563點，跌1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36點，跌4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6，日元113.65，瑞士法郎0.911，加元1.254，人民幣6.34，英鎊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672。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35.16美元，賣出1,835.67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氣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氣潮濕，能見度較低及有幾陣雨。下星期中期大致多云，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事件簿。 主持苏少聪、陈泽铭。 谂下香港系唔系一定要回归中国啊？其实根本就冇回归呢一个问题嘅，因为香港从来都系中国嘅一部分，只系喺一段较长嘅日子俾英国非法去占据咗咁解。 我都记得，我哋国家就系用恢复行使主权呢个说法。 星期六晚上9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21 得奖者陈伟文先生， 好多人对情绪病或者精神病嘅印象都来自于电视剧，我哋好希望可以打破大家对病患者嘅误解。人道精神就系尽自己所能，加上一颗光助别人嘅决心，做好自己去光助别人。 想知道更多好人好事，即上公共事务专页重温颁奖礼精华。 香港人道年奖2021。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深夜读咗固有嘅散文李国威嘅《只有今生》，因为怀念，所以我攞出呢本小说。嗰时李国威同我哋几位朋友都喺博弈工作，而家佢离开已经40多年啦。我哋一同工作嘅出版社亦都结束咗啦，所有嘅一切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佢写嘅文字，我哋朋友之中无人能及。究竟佢嘅文字系点样嘅呢？ 我坐喺一个唔系家嘅地方，可能系一间咖啡室，亦都可能系一间酒吧。街外正下着雨，雨嘅清凉，雨嘅恍惚，雨嘅无思若有思，都嚟到我心上面。桌上有一杯啤酒，我就是这样寂寞地喝，但是都没有寂寞的感觉。20多年来，我亦都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从湾仔到深水埗，从深水埗到长洲，从长洲到青山，我住在那里，它都牢牢地紧贴着我，随遇而起，随遇而悲，有时候又是悲喜难分。酒在我的血液之中流动，变成了一种好有诗意的节奏。酒任我召唤，比雨来得容易。年深日久，酒血交融，我和酒大概是永远不会分离的。 让不喜欢酒或者不知道酒为何物的人来评论，我显然是中毒了。街外正下着雨，我坐在一个不是家的地方，寂寞地喝着酒，雨和酒在我的体内流动。我拿出了纸，又想写些什么，我可以这样写，我还可以再喝一杯酒，和你燃烧生命的热情。我亦都可以这样写，酒还要再喝一杯，和我遗忘生命的热情。 编者这样介绍他的作品，只有今生是李国威第一本清新俊永的散文式小说，每一篇都是他生命的重要片段，每一个片段都是他今生的记录。阅读《只有今生》，认识一位早逝的年轻作家，一位极具才气的作家，文字在他手中可以说别有一种味道，美丽而哀愁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有今生》，作者李国威，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1日晚啊，星期五啊，广东广西，我哋而家系最后一节啦，题目系新青年新希望。去到最后一节咧，咁啊，我哋梗系即系又去翻我哋最拿手嗰样嘢啦，就系咧讲下香港嘅状况。我哋头先讲咗好多都好笼统，当然其实里边梗系用香港嘅年轻人做例子啦，我哋。但系其实咧，香港嘅年轻人我形容叫港青啦，香港青年咧，其实佢哋嘅心理咧喺呢五年啊十年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阶段嘅变化嘅。我自己嘅观察，其中有一段嘅时间都几长添啊，我见到就系、是、咧，我叫做几依赖喺香港而拥有嘅一啲嘢，唔系好愿意行出去嘅，不论系去翻国。內地嚇、工作或者學習，或者去海外，其實都唔係特別積極嘅。我早幾年見到我嘅嗱，再早之前我嘅學生有很多就好積極嘅，佢哋好想見識個世界。但係一段時間，其實佢哋係真係比較我叫做，因為見我諗佢哋喺香港見到好多好美好嘅嘢，佢哋唔係好捨得走。而家咧又有一個新嘅轉向啦嚇，咁啊，佢哋而家可能有啲咧就有唔同嘅視野都唔定，隨住成個社會變化啦，隨住各種嘅唔同嘅一啲即係內內外外嘅一啲因素，而呢一樣嘢咧可能會係一個好特別嘅即係呢個計呢個百年一遇嘅呢個世界局勢以外咧，係香港我哋內部嘅年輕人咧，都面臨住一個全新嘅，我形容係一種基因變異啊！我誇張啲去講，佢哋嘅諗法應該都幾唔同嘅。我自己嘅觀察，阿 Mills， 你會唔會都有呢個咁樣嘅類似嘅諗法？ 我覺得係觀察幾入微嘅，即係喺呢一個嘅情況，同埋咧，佢得意嘅情況咧，呢一個嘅轉變咧係幾一息間嘅。基本上你唔好话系，因为咧我哋嗰时咧嗱，我哋以前做公司啦，咁喺度请人啦，咁我就系做亚太区个区域噶嘛，最简单就咁样啦。基本上咧，香港嘅同事咧系最唔 mobile 嘅，即系话嘅意思，佢系最唔愿去到第二啲嘅地方，可能去试下喺嗰度做嘢，或者系喺嗰度体验一大段时间。相对上叫做冇其他地方嘅个叫年青人啦，即系咁想嘅，即系走出去睇下。但系呢个情况，我觉得喺呢一两年咧系有所改变嘅，即系包括佢哋系想放眼喺外国其他嘅地方。 试下喺其他嘅地方去生活，或者去做嘢，或者去发展。所以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生活嘅形态都出咗嚟嘅，例如游牧式生活啦，即系嗰只游牧式生活咧，佢直情系真系攞住部电脑，slash 佢周围去嗰度做嘢，跟住咧佢就喺嗰度住一段时间，跟住又去第二度又住一段时间，佢都唔系话嗰啲叫做咩旅游假期，即系咁嗰只添。咁所以咧，我觉得有呢个情况啦，我呢个嘅情况我自己会睇咧系一个嘅转变嚟嘅。其实咧嗰、那个嘅转变咧，同头先所讲咧，佢哋见到转咗落楼梯呢、這个，我觉得系同出一辙嘅，因为佢哋啊，其实可能系 David 所讲嗰个重咧，就喺呢一度。就是见到可能喺停留喺而家继续做同一样嘢同一笪地方，好似唔系咁大收获。我不如就向外，而向外好似有啲咁样嘅途径俾佢哋做，咁佢哋会尝试咯。我唔知系咪 我尝试下， 系咪就系呢一样 回应一下啦？即系我自己咧就会觉得系，我会尝试咁样形容，就系其实咧过往我觉得香港嘅年轻人啊，即系包括我自己啊，其实都系咧会讲咧就会讲得好好听，但系呢个行动力咧永远其实系会差啲嘅，即系可能我哋都会好知道，即系头脑上我哋好知道，其实香港好细，应该要向外闯，然之后咧你先至会有一种新嘅收获。又或者我哋都会讲就係话啊，其实我哋有啲嘢好睇唔过眼，个口会讲好多，但係我哋实际上其实唔会去点做。但係正等于好似周 Sir 咁讲，其实经历过呢即係我諗其实香港人嘅年轻人呢，我哋仍然其实都会好 stick with 个 family ties， 或者係俾个传统嘅传承去绑得好实，就係、是、其实大家虽然话就话应该要有多元出路，但係其实大家仍然係行返上一条旧嘅社会期望嘅道路上高，直至到我諗係呢几年呢，即係可能有种种嘅原因啊，令到年轻人真係去同一个旧的社会价值，或者是一种旧的社会的范式，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和冲突之后，大家会真的尝试去想，其实当那些东西，如果我们过往说那些东西是不好，我不想去 follow 的时候，这一刻其实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可以试一下，又或者是我真的不要再跟这个范式去行，然后去行一条新的道路出来，这个就正正是讲的那一种，可能是另一种的侧写，是讲的那一种的刚才大家讲的那种的嘅轉變啊，係嗰個行動力嘅改變，而個行動力嘅來源正正就係因為可能係科技嘅再進一步嘅發展啦，亦都係同嗰個舊有嘅社會嘅範式係有一個好大嘅決裂。 喂，阿 David， 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你其實頭先個睇法係有啲孤注一擲嘅行動力，可唔可以咁講？ 我覺得係。有啲嘅因素令到行動力增大咗啦，我會咁形容係。 唔係嗱，呢個咧，我想講多少少。我哋以前咧有一集咧，阿 Mills 唔知仲記唔記得咧？有一集我哋講一個字叫 YOLO 啊嘛， 係 咁就講緊係你只能夠活一次，咁就講緊呢個全球現象嚟嘅。好多年輕人咧都覺得而家個世界咧，佢哋嚇而家越活越可能係灰啦。有啲人係，或者有啲人係覺得我要忠於自己啦，可能要。咁於是乎咧，咁就我哋嗰集就講得好興奮啦，好興起啦，講緊呢一種現象對於年輕人嘅影響。咁但係咧，我自己再多少嘅觀察咧，就我發覺其實咧，講我同意頭先 David 講嘅，講咧大家或者個腦裏邊咧就諗緊一啲好似好把炮、好創新嘅嘢啦，當係啊，我叫做。但係去到現實咧，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啲嘢咧係快好多得到效果嘅。例如咧，其實我唔知大家身邊有冇啲年輕人咧，係佢會炒賣美股嘅。以往我哋即係好多人咧就我都講過㗎啦，甚至乎我啲中學生啊，我啲學生都會咧，咁啊佢哋未必有錢買咁多啦，但係佢哋都會可能係講緊係處理香港嘅股票啊，或者做一啲投資啦，所謂好細個啊，咁而家中學生都要搞呢啲嘢㗎啦，好多都。 但係咧呢樣嘢就偏偏咧就係、是、正正我哋今日講嘅咧，望落去就好似係好有希望嘅，本來有機會，但係因為咧傳統嘅呢一啲好快捷嘅一啲方法咧，嗱我再講另外一個方法，唔係快捷㗎嚇，不過大家慣咗嘅就係讀書啦、入大學啦，然後跟住有出路啦，都係呢一類嘅嘢。咁當然喺香港嘅情況就係你而家唔係科科都係天之驕子啦，有陣時讀咗某啲科目咧，你可能會有唔同嘅效果都唔定。呢度我唔詳細講，呢個好特殊嘅狀況。咁但係我哋大家都必須要明白啦，尤其是如果有咁好彩啊，又有啲年輕人唔覺意聽到我哋呢個節目啊，我成日都用呢個字眼去講。大家要留意啊，因为里边咧有好多我哋成年人世界里边咧经常性耐唔止发生，但系咧你哋未经历过嘅，例如叫做咧资产嘅泡沫啦。我谂而家大家都知噶啦，呢一堆嘢一嚟到嘅时候咧，嘣一声咧一个大爆炸咧，大家以嗱，如果大家真系好似我头先讲紧嗰啲啊，我哋已经唔再睇我哋嘅生活。咁緊要啦，我哋可能咧更加重要咧，就係講緊我哋嘅價值、我哋嘅理想、我哋嘅夢想。咁啊錢啊，好似頭先 Muse 講嗰啲，我哋孭住個吉他啊，孭住個電腦咁就可以過 slash 嘅遊牧生活啦。咁如果你係呢種狀態咧，你可能不受太多影響。但如果你個過程裏面你控制唔到自己呢一種，即係對於以往前人啊，我哋呢一種咁樣嘅模式嘅依賴或者依靠嘅話咧，到最後你可能會將會，我覺得啦嚇，我唔肯定啦，當然無水晶球啦，可能喺好短嘅情況之下，你會遇到一啲咧，我叫泡沫嘅爆破都唔定嘅，因為大家知道而家全球都有呢啲咁嘅危險走出嚟。嗱呢一堆嘢咧，足以令到一啲咧，其實佢嗱我調翻轉諗啊，如果啲新青年係冇新希望。仍然係諗住啊食翻以往條水嚇 free ride 啊點樣順住以往個勢走咧？你可能真係到最後你係唔夠我哋呢班叔叔玩嘅，因為大家資本數量唔同，或者大家經驗唔一樣。所以如果你叫我做一個即係差唔多係時候，我哋要做一啲即係叫總結性嘅一啲結論咧，我覺得咧所以我頭先中段都講咗，我係麻木地要悲觀嘅，因為。sorry， 應該麻木地要樂觀啊，講錯咗。我哋點解一定要樂觀？就係因為咧，如果我哋唔抱存住一種全新嘅叫建構一種價值，或者一種範式轉移，我哋用翻舊有嘅想像去處理嘅話咧，其實我哋到最拉尾，年輕人你將會面對一個好嚴重嘅內卷嘅問題咯。 即係阿周 Sir 就係少少迫不得已嘅樂觀，係 啦， 係嘛？即係有我少少唔同睇法嘅。我其实一路都喺度讲緊，就係头先话火烛不如行左边落楼梯。佢淨係得左边楼梯落行。其实我觉得嗰呢度好，我諗我哋头先三个有一个其中一个好 buy 嘅，就係我认同喎，即係其实香港以前嘅年轻人係行动力差啦，讲嗰样大地又未必会肯去做啦，未必会去实行啦。但我认为而家唔同嘅情况咧，就系好多路俾你拣咩？唔系好多路俾你拣，反而大家会拣咗自己净系识嗰条路去做。我认为呢个系个行动力所在，而令到可能会有突破嘅。而头先同埋咧，话 crypto 啊，你话或者 NFT 啊，元宇宙啊，我反而系觉得大机会，因为我觉得唔同嘅地方咧就系。首先咁样啦，我觉得佢点样都要遇一次㗎啦嗰啲，因为就我哋个年代有边一个未遇过，就係2000年嘅时候科技爆破，跟住你可能买咗隻白猴仔。即係呢啲咁样嘅经历呢，其实我哋都曾经经历过。其实就喺你资本少嘅时候，你咪遇下呢啲囉。跟住你可以透过其他嘅时候再累积返个实力嘅。我认为佢而家有个机会呢，就係、是、以前我哋遇嗰个嘅，如果喺经济上面啦，或者叫投资上面，我哋以前遇嗰个嘅情况呢，就算衰咗呢，我哋都仍然係同返个旧情况，但佢而家呢入去嗰个市场嗰度呢，係叫做虚拟货币，係叫做可能 NFT， 係叫元宇宙呢一样嘢呢，前人全部唔识。如果佢去第一批或者早少少嘅，去累積到呢個經驗，即係我或者會咁樣諗啊， 就數算前嗰派，你話 Bitcoin 由可能40,000跌翻落去30,000-20,000，跟住而家升翻上去60,000，跟住而家又跌翻落嚟可能50,000，呢一個嘅情況，其實有幾多所謂青年再年長啲嘅人係經歷過咧？我諗佢哋參與都冇參與過，都唔知道發生咗咩事，佢哋可能經歷咗一次。我想讲个情况咧，就系佢嗰个转折点就系佢唔系太多路响可以拣，而当中咧逼到个行动力出嚟，而佢遇到而家嘅嘢咧，系佢哋相对上有个优势系比较熟，所以我嗰个新希望就系喺呢一度咯。唔知阿 David 啊或者阿周 Sir 点睇？阿 David 你点睇咧？即系你啊似系走悲观路线咁样嗰只噶嘛？ 我自己咧就覺得其實點講咧？我自己會覺得其實去到最終咧，即係嚇，可能我都係一個悲觀嘅人啦。即係喺一個我會覺得係一個資本嘅市場之中咧，只有你揸住最大嘅資本，又或者你係賭贏咗嗰一個，你就係成功。即係即係要喺一啲成功嘅人身上去睇到好似有希望係容易嘅，但係永遠都會係後面會有一大班人喺後面佔咗底，而嗰啲係我哋唔覺唔覺而出現咗，即係可能我潑冷水一句啊，係啦，即係可能有一個疆圖後面可能其實就係全民造星入面淘汰咗999個參加者嘅感覺。 唔係，我諗更多係連上鏡出鏡嘅一秒都冇埋，嗰一秒鐘冇埋嘅呢個情況係唔罕見啊，亦都係調翻轉應該更加常見。咁但係我諗我哋都冇辦法㗎，喺呢個咁樣嘅狀態之下咧，如果我哋要，反正內卷必然出現啊！我頭先一路講緊。隨住頭先講緊科技，究竟科技係幫緊人類改善佢嘅生活，定還是令到內卷加劇咧？咁呢個好多唔同人嘅説法，第時有機會我哋特別要講啦。咁又或者甚至乎我哋講緊係頭先阿 Mills 講緊嚇嗰啲加密貨幣又好，或者元宇宙，我哋講到吹噓得好厲害嘅。咁其實有好多人都會覺得，不外乎即係不外乎都係一個資本遊戲啊，點樣計都係一個資本遊戲。我谂成个过程里面咧，年轻人咧冇嘢可以。我谂我哋自己年轻嘅时候咧，可能调翻转啊，冇人同我哋讲过呢啲故仔。咁我哋都系耷低头，一路喺度起势行落去。咁行落去嘅时候，可能都冇谂咁多，行下行下就行咗自己嘅一条路出嚟。當然有陣時我哋都會依據翻以往嘅一啲長輩嘅經驗啊，或者各樣嘅嘢，但係更多嘅係我哋自己唔知點解咧，行下行下就行咗條路出嚟。咁而家我哋竟然今日咧，我哋呢幾個嚇。我哋兩個先啦，最少都嚇阿 David Sir 就後生啲嘅。咁我哋呢兩個中坑啦，都講咗一啲我哋嘅睇法。我唔知聽眾啊，我唔知你哋嘅年紀啦。咁如果身邊有啲年輕人嘅，我會俾個少少嘅建議或者一個即係希望俾我哋如果有啲即係年長啲嘅或者係叫做成年人啦。見到年輕人去行一條路咧，唔好咁快擔心佢哋點行啊！要俾佢哋試嘅，咁當然有陣時撲崩鼻嗰啲咧，提下佢啦，或者帶定個膠布俾佢啦。佢會撲嘅，點都嚇呢、這個過程係必然會發生嘅。咁但係只不過喺我哋可以幫到嘅情況下，定還是我哋根本即係睇住佢，然後跟住只能夠即係冇辦法㗎啦。咁一定係咁樣錯㗎。這個我哋真係冇辦法嘅，但我哋要俾個平台，俾個空間俾佢哋。我哋冇可能真係幫我哋鋪曬條路嘅，嗬？阿 David 仲有冇補充啊？最後， 喂，真係有一個小嘅補充。雖然阿周 Sir 已經係講咗一個結論啦，但係我自己都會再諗，就係我仍然其實咧，我暗馬底都係有夢想嘅，即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其實會唔會去到一個位置，我哋甚至唔係覺得佢係撲崩咗鼻，而只不過係回復咗一個大家應有嘅水平同狀態，而係令到成個世界或者係人類可以可持續落去，而每個人得到嘅嘢唔係好多，但係足夠就已經係好咧。咁樣去諗一個新希望嘅話，其實呢個可能先至係我哋或者成個地球嘅一個新希望。 咁今日咧唔經唔覺啊，講咗呢個題目啦嚇。咁1月21日，我哋呢一集就咁完結。咁最後都要補多句嘅，不論係年輕人也好，年長者也好，唔好互相放棄啊！我哋要互相支持。 咁啊，星期日嚟緊咧有個題目就叫做小説欣賞喎。咁啊，主講嘅咧就係呢個文傑華啦、馬鼎盛啦同埋詹益江。咁啊，呢三位朋友就去講我哋老店啦，就講呢個小説嘅欣賞。咁啊，最後啦，今晚咧為大家送嚟最後一首歌。我諗我哋個個人都係咁樣噶啦。啊，平凡人嚟嘅，但系我哋都可以写我哋嘅自传。咁啊 ，One Promise， 平凡人的自传。咁啊，多谢大家， 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然太观众按照年轮穿举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